片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六五六六幺五六六。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猜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郑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扼腕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上集当中说到，大家好不容易在礁石群岛寻找到饮用淡水与食物，安静的夜里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与鲸鱼交谈后的王法告诉了大家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消息。小鱼认真地说，如果没有风暴，如果只有我自己，我肯定要去那个荒岛探得深浅，但现在是九个人的命，我赞同现在就出发，往后求救。 不不不，前面不会是荒岛，不然海盗就不会给我们留下信号弹，也许打劫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大家送到那个岛上去，所以即使我们往后走，他们可能也会拦截。 马鹏见大家都惊讶地听着他的分析，又解释了一句， 如果我是游戏对手一定这么干，所以我觉得现在只有往前走。 既然意见不统一，只有投票表决了。八个人先投票，除了小鱼，所有人都站在了马鹏那边。王法是最后表决的，但结果似乎大局已定了。他给了个折中的意见，既然要往前走，也得等到天亮。不管荒岛上有什么，白天走以便目标明确，白天发烟雾信号弹才能让人看见。但如果早上洋流仍没有转向，或是走到一半就遇上暴风雨，大家就真的只能听天由命。确定方案后，离天亮还有几小时，大家小憩了一会儿。其实大部分人都觉得王法那个跟鲸鱼沟通的方法不靠谱，那些观察天气的方法也闻所未闻，搞不好他就是在故弄玄虚。初六甚至得出了王法就是想在妹子面前显摆自己多有能力的结论。第一个喷初六嫉妒王法的却是丽丽，两个人又吵了一架，现在他们算是冤家路窄了。这是难得风平浪静的一晚，星空大海都在甜美的梦境沉睡。明天真的会有大风暴吗？天刚蒙蒙亮，睡意正浓的难民们就被初六狂喜的喊声吵醒。 哎哎哎， 杨柳转向了，杨柳转向了。 果然，杨柳又转成了和昨天上午飘来的方向一致了。喜的是，老天爷替大家做了决定，现在去前方荒岛已经天时地利人和。忧的是，半夜里果然变天了，风力加强，云层聚集，王法说的飓风袭击的可能性在变大。如果在乱磁激流里迷失，再加上暴风雨，后果将不堪设想。为了大家的安全，王法和小鱼再次纠结了。第二次表决，7-2，向荒岛挺进。告别了魔兽世界岛这个临时庇护所，他们比来时多了些储备水和食物。满载九人的筏子在汪洋大海里却像一片树叶般渺小。不过有了目的地，大家也不再像昨天那么慌乱。马鹏晕船依旧，但强打精神辨认方向。其实没有太阳和星辰做参照，他已经英雄无用武之地，但经过昨晚计算经纬度一事，所有人都对他刮目相看，被团队需要的感觉真好。风力开始逐渐加强，掠面而过的风声开始在呼啸，这意味着令人心惊胆战的飓风即将来临，可飙升的风速也将筏子送得飞快。半小时后，一片陆地跃入视野，那个瞬间所有人都欢呼了起来。接下来就是故事开头发生的那一幕，王法指挥初六、阿牛、坚强这几个最强壮的男人配合他挥响控制，眼见那个岛越来越近，甚至能远眺到岛上茂密的绿色丛林了。在众人的催促下，小鱼拉下信号弹手环，放出了第一个求救信号。狂风暴雨、乱流巨浪，大海撕下了他温柔的伪装，露出了最狰狞的面目。王法最担心的情况全变成了现实，天空和海水已经连成混浊的一片，现在划桨的几乎全盲，只能走哪儿算哪儿。突然间，筏子被吸进了一条轨道，不受控制地沿圆弧前进，几条汉子四把小桨完全控制不住，这是最糟糕的漩涡流。船体开始朝一边倾斜，将众人倒豆子一样滚到一边，水、粮、桨和行李全飞了出去，只剩下几条汉子死压另一边，试图让船体恢复平衡。可人力难敌天威啊，筏子依旧倾斜着，它的轨迹圈越来越小，它正被一股强大的引力吸向漩涡中心。眼见着汪洋大海里的小小方舟马上就要倾覆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条粗大的绳套从天而降，刚好甩中了王法。王法一把拉住套在自己身上，然后用尽全身力气抓紧救生筏，同时拼命大喊：抓紧把手！三秒钟或者更短，筏子凭借绳索的拉力往漩涡边缘驶出，一个剧烈的震动后，离心力一下子把筏子甩离漩涡很远。因为绳套不够长，出流的离心力瞬间把王法拉飞起来。小鱼和马鹏同时扑过去拉他，却只触到了一点点脚尖。王法在空中飞腾而去，早就在临界点的绳子终于断了，他重重地摔在海面，掉进了另一个漩涡里。小鱼和马鹏同时哭喊起来： 王法！ 强大的洗衣机流如同1000根消防水管同时开启的力量，把王法往中心圈吸去，只是一瞬间他便消失在海面。王法放弃了挣扎，在被海水吞没前深吸了一大口气，然后把身子像乌龟一样蜷缩起来，随着涡流的力量往水深处自然旋转沉没。他大概下沉了20米，也许30米，涡流中心圈的吸力消失了，把它推向了涡流边缘，那排山倒海的力量消失了。可是王法这时已经气尽力竭，明明知道浮上去就能逃出升天，可他竟然四肢瘫软，使不上劲儿。就在这时，一个庞然大物突然窜出来，将已经开始意识模糊的王法驮了起来。海面上的筏子仍然在海浪的咆哮中上下哆嗦，但总算是脱离了最可怕的境地。小鱼和马鹏不停哭喊着王法的名字， 惊魂未定的人们看到一艘快艇出现在不远处，原来那条救命的绳索就是快艇上的人投的。妈祖保佑，救星来了，此刻快艇正朝着救生筏驶来。驾驶快艇的是一个渔民，之所以判断他是渔民，因为他晒得快分不清五官的肤色了。见到救生筏里面无人色的众人时，他显得很惊讶，他一言不发地将快艇靠近停下，用绳索将两船绑紧并靠。坚强第一个想爬上快艇，渔民却把他一把推开，伸手把小鱼、丽丽和碧荷姐接了过去。小鱼看清渔民时愣了一下，笨叔，风浪中无法叙旧。此时距离快艇100米开外的地方，突然冲出一股向上的浪柱，一只大鲸鱼驮着王法跃出了水面。眼尖的马鹏第一个看到，激动地喊了起来： 王法哥没有死！ 小鱼也喜极大喊：在这里，在这里！ 鲸鱼翻了个身，轻轻将王法放下，摆了摆尾，沉没在海面。马鹏惊喜地喊道： 是那只昨晚跟王法哥聊过天的鲸鱼。 笨叔驾驶快艇向王法驶去，几个人合力把精疲力尽的王法拉上来。他一上艇便瘫倒了，小鱼焦虑地搂着他，用自己的身子替他尽力遮挡一点针尖般的雨水。王法奄奄一息地紧靠在小鱼怀里，陡然放松下来后，心里只有一个模糊的念头：能再见到小鱼真好。在这个时刻，小鱼和马鹏真的就成了他的亲人呢。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太多，只能分两趟转移筏子上的人。快艇离开时，坚强哭喊了起来： 你们要快点回来啊！ 小鱼发现快艇进岛的路线是在绕路兜圈，呈不规则之字形变化，仿佛他们进入了雷区，而知道地雷分布并能成功避开的只有这位笨鼠，不由得暗自庆幸命大。将王法和三个女人放下快艇，不等催促，本书又转向了风浪中。碧荷姐双手向天喃喃祷告，大家都要平安无事上岛。丽丽却忙着和小鱼救治半昏迷状态的王法。也是到这个时候，小鱼才觉得这个女人没那么惹人厌烦了。第二批落难者成功登上海滩那一刻，电闪雷鸣，飓风暴雨，巨浪滔天，载着他们一路飘来的救生筏完成了最后的使命，消失在惊涛骇浪里。一个土著般的渔民却有快艇代步，住的地方处处是文明的痕迹。这是一排坐落在海岛丛林的木屋，一共有六间房，四间卧室，客厅兼餐厅、厨房和杂物间。每间卧室摆着两张单人床，铺着草席等床上用品。厨房燃料用的是海岛取之不尽的木材，锅碗瓢盆都是崭新的，桌椅床凳皆是木头拼接自制。杂物间虽然关闭着，但从木板墙缝里能看到摆放整齐的生活和潜水用具。茅厕和柴堆在离木屋30米外的棚下，淋浴棚头等洗浴用品就在木屋屋檐下，安排的是从海滩上来直接洗完再进屋。每间木屋居然都亮着灯，王法观察到电力取自屋顶的太阳能蓄电盒。本来还想追溯一下木屋的淡水来源，因风雨太大而作罢。没有电视、收音机和卫星电话，王法自建的潜水电脑表和指北针上岛之后便恢复了正常，但这并没什么用。目前这状况意味着至少台风停止前无法进出这个岛得到救援。飓风撒泼的时候，从魔兽世界虎口余生的九个人坐在笨叔的木屋地板上喘气，失温、饥饿、体力透支，伤痕累累。尽管门窗紧闭， 风仍然从缝隙中不停钻进来，吹得饥寒交迫的难友们直哆嗦。但跟筏子相比，这里已是天堂。跟巨浪乱流搏斗后，王法身上多处被刮伤，腿上更是有一道五厘米长的伤口。上岛之后，丽丽表现不错，主动帮王法清洗伤口并包扎，敷上了在丛林采摘捣烂的鱼腥草，还让王法生嚼下一把蒲公英。面对众人的质疑，他神气地给了个解释，鱼腥草加蒲公英止血消炎，对付这点小伤足够了，笨叔急救箱里那些药啊，应该留着救命。对于丽丽近乎儿戏的应急处理，王法却理性地表示了接受。刚恢复一点元气，大家便开始围攻笨叔。 笨叔，你太牛了，你是怎么穿过那些乱流带的呀？ 笨叔，这岛上还有其他人吗？ 笨叔，这里平时有人来吗？等风停了，能接我们回去吗？ 笨叔忙着生火做饭，面对大家七嘴八舌的询问，他自始至终没有回答，脸上甚至连半丝笑容都不曾出现。最后小鱼阻止了大家， 哎呀，别问了，笨叔说不了话。 于是小鱼代替笨叔说了他的来历。说起来，小鱼也只见过笨叔几面，有一次海哥和几个教练出海回来，带回了笨叔，说是在一个荒岛上救了正在生病的他。笨叔是个哑巴，也不识字儿，连比划带猜，众人才明白他早年是海岛渔民，一次海难被邻国的渔船所救，被迫当了渔猎劳工，吃了半辈子大苦头，好不容易才趁一次渔猎时逃到了荒岛上。笨叔这个名字还是小鱼取的，因见他憨厚笨拙，他自己倒是非常喜欢，便叫了下来。笨叔很快病好出院，小鱼最后一次去医院看他时扑了个空。海哥解释笨叔不习惯陆地生活，就把笨叔又送回海岛了。但海哥也说过，他们帮笨叔盖了个小屋，出海钓鱼有时还会到笨叔的岛上歇脚补给。想来这便是海哥帮忙盖的屋子，而那些钱具渔具也都烙着竹浪的标志，多处的客房应该是海哥给竹浪来客自备的。看来这里是海哥常来的地方。虽然跟父亲闹翻了，此刻看到这熟悉的标识，感觉却格外温暖。几天没回家了，海哥一定着急了，肯定在满世界的找小鱼，希望他能找到这里来。小鱼做了个决定，只要能平安回去，他要主动向海哥道歉，以后他会放弃挑战数字。海哥说的对，没有任何一种成功值得拿生命去做赌注。笨叔这里只有简单的食材，坚强倒是因材制宜，做出了美味可口的椰子饭，众人吃得狼吞虎咽。饭间一直在冥思苦想的乌马鹏突然冒出一句， 小鱼，海盗的目标是你。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困惑地看着马鹏。 这是你爸爸常来的地方，他们一定是想来来不了，所以才用你当诱饵。 天哪， 我们当中不会有海盗吧？ 马鹏突然大惊失色地看着难友们，想制止乌马鹏已经来不及了。挑拨也好，看看大家的反应。站在后排吃饭的王法沉默地看着大家，坚强埋头扒饭， 反正不是我。 丽丽笑得喷饭， 哼，我倒是想当海盗，你们听说过女海盗吗？哎，谁介绍我加入一下啊？谢谢啊。 初六怒目圆睁， 你个小毛孩子，是游戏打多了，打到脑壳进屎了。 不是我。 阿牛仍然惜字如金，只顾低头擦拭他浪口余生的酒瓶。碧荷姐笑眯眯地说， 嗨，怎么可能嘛，我们都是一起落难的。 妈，说不定海盗使苦肉计派人来卧底呢。 自荐淡淡地接了一句。他放下碗筷第一件事就是拿出随身镜整理发型，这也是他唯一从海浪里抢救下来的物件了。 反正我相信大家都是好人。 碧荷姐给了个结论。 马鹏困惑地挠挠头， 我只是一种假设，现在只有一点可以肯定，海盗对这个岛很感兴趣。 可是这里究竟有什么鬼，值得海盗费这么大劲呢？ 啪，外面突然一个惊天炸雷，吓得所有人一颤，好像这就是老天给马鹏的回答一样，真让人发毛。 小鱼没有插话，心里却很不平静。这件事儿确实从头到尾都很蹊跷，海哥为什么不辞辛苦把笨树的小屋建成他的落脚点？这个海岛外部环境如此诡异，为何笨树能进出自如？难道这个岛上藏了什么秘密，同时也是海盗感兴趣的？ 加笨树一共十个人，只有八张床，笨叔非要让小鱼单独住一间，宁愿他房间空着一个床。另外三间房王法安排给金强和小丽，初六和阿九，毕和姐和自建。这样王法、马鹏和笨叔就只能在客厅挂吊床。不过笨叔显然不习惯和陌生人共处一室，最后去了厨房打地铺。回房前，笨叔找小鱼要说什么，可双手背在身后磨叽半天。小鱼转到他身后才明白，他想拿自己的衣服给小鱼换洗，但可能又怕小鱼嫌弃。小鱼接过衣服捧在胸前大声说，我非常需要，谢谢你。笨叔像个孩子一样咧嘴笑了，这还是登岛后看到他的第一个表情。不过笨叔比划着手势告诉小鱼，让大家不管怎样都不要出来乱走，这里处处都有危险。对这个提醒，众人一致没有任何异议地答应了。下集当中，与世隔绝的神秘岛却有着现代化的太阳能供电系统，完善的供水系统。让大家好奇的是，这岛上到底还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心、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心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扼腕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